那个是指南者，是吧？ 嗯， 这个车其实只是在那个外观和配置上进行了一些升级。 然后它的外观是标配了此前在这个旗舰车型上面，就是咱们试驾过的那个国产自由光身上才有的 Overland 的那个套件。也就是整个车看起来更加厚实一些。就是比如说它的前保险杠，你看它可能更加厚了，不像原来那个版本那么的，也不能说原来版本单薄，就是这两个版本确实从视觉效果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我跟老车一开始打了个赌，说这个挺早的，在自由光国产没多长时间的时候， 你还记得这个赌？老车都忘了。 对，因为那个一直没有实现嘛，就是我们当时说的就是自由光这个造型，可能不会太让很多人来接受。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就是有一点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价格啊，尤其在优惠完了之后，它便宜了很多。因为你看20万起售这个2.0的这个基础价格，在实际的购买当中有2万块钱左右的优惠，也就是说18万就可以买一个吉普了这样的车，而且再加上，说实话，自由光现在大家不觉得它怪了，觉得它个性了。 对， 这种麻烦 可能也就是看时间长了， 这销量就上来了。 其实这车还是新改款之后啊，有一些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一水也提到了它的一些套件， 我说的是外观。 对，主要的还有一些配置啊，这个配置是新车标配了一个发动机启停、全景天窗。 这我觉得启停这事儿大家又得翻翻咱们上周上上周说 的 对吧。 对，还有那个泊车影像辅助，像2.4卓越版车型，还有电动尾门，纳帕的豪华真皮座椅以及盲区监测。 其实我一直认为啊，像这种，挑高比较高的 SUV， 不管是大的、小的、中号的，有一个电动尾门，挺受用。有些像赫这么娇小的这个人， 我跟你说，这东西 够不着是吧？ 炫技的这个功能远比它的这个，当然实用性也是很高的， 实用性很高、啊。 但我觉得这炫技这更实用。 而且你知道，就是吉普自由光这个尾门的电动开关在哪儿啊？它不是在尾门上面，它是在这个后备箱里边 有个小点儿，是吧？ 对，它在后备箱你很顺手的地方，你平着就可以摁，你不像你够下来再摁那个尾门上的这个电动按键，所以它很方便。 就像说个题外话啊，也是说到电动尾门了。前两天回来的时候被堵在这个高速上，进北京查车比较严。然后我前面那辆车是辆奔驰的那个 R， 然后这个交警可能没有太注意，就是把他的，因为司机在里面把电动尾门打开了，他要检查后备箱嘛。然后这个交警就这么过去看了，然后就查了一下没有什么，然后交警就用手使劲的往下按了一下这个门，然后那个司机就跳下来了，说这个有电动的。这个 无知是多可怕，这是是吧？ 知识就是力量。等一下，刚刚你们开头的时候说今天会有两款车适合我，一水，你说包括这个车吗？ 不包括。 不包括这个车？ 不包括，绝对不包括。当然你要是…… 那我只看到一款适合我的了， 是吗？ 如果不包括这个车的话， 待会儿 这两款是从何而来呢？ 你往下听，我觉得应该会有你更喜欢的。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用心寻找终能找回蓝，有人说生活太难，谁还能不经历点苦难？人说流云遮不住青山，我说青山阻不断江湾。人说青春抵不过将来，我说将来终会要到来。青春太短，曾经的运动少年，西装打领带。青春太赶，青春太赶，曾经的勾肩搭背，记忆中相伴。妈妈说快找个伴，亏欠父母最多是陪伴。老师说早日成才，追名逐利那不是成才。人说蝴蝶飞不过 沧海，我说沧海鱼儿多畅快。人说青春抵不过将来，我说将来离不开现在。青春不完，青春不完，曾经的满腔壮志呼喊人豪迈。青春不散，青春不散，曾经的同学少年一起闯未来。电波里诉说我们的情怀，告别了轻狂，换来了成长。我多么想大声唱，青春不完，青春不散。哦哦哦哦，青春不完，青春不完，曾经的好青春。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说。我觉得下面要说这款车应该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甲壳虫的，这叫翡冷翠版。 冷 翡翠。 我一开始管它叫这个冷翡翠，但是看了看不对， 翡冷翡冷翠啊， 翡冷翠 正式上市， 这是个炸鸡腿的名字。 这个车是22.23万元，它为什么不叫22.22万元呢？ 这个数比较那啥， 这是天使数啊。 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4-2那个炸是什么呀？就是 王炸。 不算 王炸 吧，是王炸下边那一级 3-1。 嗯，呵，这个全国销量它是限量版的300台， 那就是说这个配色可能是限量的。 对，这个车刚才读了啊，翡冷翡冷翠版， 翡冷翠， 它是一个特有的叫竹篱绿色车漆， 真的很好看。 对，这个光看照片我都觉得这个车它这个绿，又有点发那种英伦的，就是英国车独有 的 那样的绿 感觉， 又有一些好像就是站在树林里边那样的绿， 像不像一种昆虫？ 甲壳虫本来就是昆虫嘛。 不是，我说这个颜色更像一个昆虫。 这个颜色， 说到颜色，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点像青蛙。 之前录过一期节目，就是关于车身颜色的那个话题。 嗯， 但我记得好像绿色在 不保值是吗？ 在失盗率，就是这个盗窃的。那个排行上它是比较高的， 就是容易被盗， 对，容易 被盗，容易丢是吧？ 因为就是太个性了。 对，这个绿色， 没事，老车，你看啊，它这全国限量才300台，丢了容易找， 丢了好找，查找我的车， 丢了好找，对， 查找我的车， 真好找。 这款车啊，大家看这个颜色啊，配饰，包括我觉得它那个轮圈的那个搭配， 嗯， 都很合适，都很复古范儿。因为咱们知道原来那种轮圈的样式，如果没有就还没有出现那个铝合金轮圈的时候，大家都是那种大的那个叫这个铁轮毂。 嗯， 那铁轮毂做出造型来，做出好看的造型啊，一般都是这样的。 嗯， 一般都是这样的效果。 而且这款车啊，是我认为大众这个内饰做的最漂亮的 了。你说它座椅的那种搭配，还是 内饰的 那种风 格？对，就是整个的感觉是最漂亮的。 你不觉得它也很偷懒吗？ 你看要跟谁比啊，这已经很好了，真的。 跟速腾之流比是吗？ 对啊，这已经很漂亮了好吗？ 好， 配色、方向盘各方面、中控这都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买这样车的人啊，除了看外观和配置之外，内饰里边的那个座椅的配色 嗯， 刚才赫也说了，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情调的。 对，他用了格子花纹的一个这个叫什么？ 对，一提到这个大众的格子花纹，大家又想起什么 GTI 啊， 对对对 ，R 啊，这样很性能的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有好多车的，就比如说真是开了一个高尔夫 GTI 的，或者开高尔夫 R 的这个车主，为自己的家人选这么一台车。也可能有他自己喜好的， 所以其实我想问啊，这样一款车，然后大概这么一个配置，然后外观啊、内饰，22.23万元， 你觉得值不值啊？ 对， 我 值吗？ 觉得不值，因为你想，它是1.2T 的发动机。 来，大众代言人，值吗？ 其实这个车甲壳虫是很擅长于出各种版本的。 嗯、 再往前推，我们都记得有墨菊版。 嗯，还有、那个、 有鹿晗吧， 那个咱们说的这个就跟那个 尤克里里版吗？ 不是尤克里里、 那个奥运的那个版是吗？ 就是有 蓝的， 有那个叫跟吉他放在一起的那个、 啊。 哎呀，我突然忘了那个吉他的品牌了，真对不起。 吉他品牌， 嗯哼， 马丁 ，Fender。 Fender， 对、 啊、 那个、回头让咱们李阳老师加个配乐啊， 就是甲壳虫真的是很擅长出各种各样的版本， 嗯 啊、 是， 隔一段时间来挑逗一下你的小神经， 嗯， 这个 车然后依然觉得很贵。 这个车刚才赫问说是值不值22万，肯定我觉得也是稍微贵了点，如果这车能卖到15个以下，我觉得 肯定可以，肯定可以， 行， 但是这个车是你说的适合我当中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适合你的。 我觉得从颜值上它是适合的， 对吧？我不管它是动力多少 啊、 嗯，这个车我不看动力， 绿色、啊。 我买完这个车之后，我就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孩子开的，而且是很有文艺气息的女孩子开的。 嗯，说的对， 是不是？没问题吧？ 说的对，没问题，没毛病， 真没毛病、啊。 老车有话要说，老车 没了，刚才他都已经把我说的要说了， 所以我还要再补充两句啊。你比如说大众甲壳虫，刚才老车也说了，赫也说了、 嗯、 这个价格到底是否成为咱们购买它的一个羁绊。 嗯， 我相信普通消费者肯定会是一个羁绊。 对， 但是真喜欢大众品系，尤其是甲壳虫这样的车型的消费者，他会觉得我买的实际上是一个品牌的历史，就是你还肯定还会再选 mini。 对，肯定还是 mini、 哎、 嗯，所以这个价钱真的是这个， 反正无关乎价格，只关乎情怀，是不是那意思，老车？ 可以。 那只能是对于老车来讲。 老车说什么车都比不上途安。 对， 能装。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款车啊，是长城的哈弗 H 八，哎，正式上市了。 下一款车，咱们 看人家定价， 快说。 对，18.38万元到23.18万元，说完了这款车。 那咱们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回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有一个 H 八，一个 H 九，其实都跟大家再说一说。 好。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哈佛新上市的 H8 和 H9。 H8 我一开始关注的时候是敢死队3， 嗯， 电影里边在那个大矿场上，然后杰森斯坦森他们开的那个车就是 H8。 有吗？ 有啊， 真有假有？ 你当时真不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 当时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我说那么眼熟这车，当时我还不知道哈佛做这个植入。 哦， 然后这个片子是上完之后，哈佛才发了一个新闻通稿 啊， 说我们做了、那个、 哈佛这营销没跟上吧？ 这是前几年的哈佛， 哦， 实在就干什么事儿之后干完了再说。 对， 雷锋 你要先铺垫、 哦。 对，所以我觉得 这是套路。 哎，这个套路啊，这不管好不好，但是有些套路咱们需要学。 嗯。 H8 在改款之前，让大家会觉得这车第一很值，但是动力跟油耗相对不行。 嗯， 所以它这次的改款都是针对于动力跟油耗来改善的。你看动力，它把这个发动机调高了，大概有，调高了大概 十二十，我靠，原来的 三十多匹马力， 大概是现在达到了峰值是185千瓦， 嗯， 然后峰值扭矩达到了355牛米，属于一个2.0T， 在千瓦数上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值了， 嗯， 但是扭矩它相对来讲属于中上，而且呢，它这回是放了一个采埃孚的8速变速器。 对，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升级， 这很重要， 这是最大的一个升级。 嗯， 这很重要。 那刚刚说了 H8， H9 呢？ H9 实际上在变速器上也是升级到了这个，从6升级到了8。 嗯 ，H9 跟 H8 其实一样啊，我们都看到了一个重新这个动力和一个动力和有这个配置上的一个变化。 嗯， 像这个新车 H8 和 H9， 它都标配了一个7英寸的液晶组合仪表。 嗯， 这个我觉得是， 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车放这个液晶仪表盘。 对，这个对于很多车主来说是非常讨巧的一个配置， 嗯， 就差那一个，他可能就心心念念的想，哎，我这车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有？这回告诉你，我全都给你，你不用再去纠结了。所以顺理成章， 全都给你。 哎， 这句话说真霸气，全都给你。 对，你看，这后面一堆我都没说，真的是全都给你了， 全都给你。好。 好，那刚才说的是这个哈佛的 H8 和 H9， 我们再来关注17款的新逍客。是13.98万元到18.98万元的一个售价。 逍客对于我的想法来讲，它一直是，卖相不错，然后销量也是稳中有升。但你要说，如果真拿，比如说拿15到20万这个区隔来讲的话，你说是选逍客好呢，还是选奇骏好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选奇骏， 嗯， 就是选择宁愿低配一些的奇骏，因为它毕竟空间更大。 明白。 所以逍客对我个人而言啊，如果真是逍客摆在我面前让我去选的话，我可能扭头转身会选一下，比如说科雷嘉呀， 嗯，就是因为逍客可能 这样的车呀， 整体来看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突出的亮点， 对，它很平均， 嗯，它很平均， 哎，动力也好，空间也不错，油耗也不错，但是你就挑不出来，它类似于轿车当中的卡罗拉，你挑不出来它哪块是很低的短板，哪块是很突出的这个长项，你挑不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它相对比较尴尬。 不要忘了啊，在我们上期节目里面还聊到了那个 奇骏 零整比的问题。 对对， 逍客是在榜单之内的。 咱们当时是奇骏吧？ 逍客 奇骏吧， 逍客也有， 逍客也有。 对， 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便宜的，然后比较省心的一款车型。 对， 那这一次的17款逍客也是新增了一个2.0升的 XV 的智享版的车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应该算高配了，然后包括还有这个 CarPlay 的这么一个智能互联。 对。 哎呀，越来越多的车都放那个 CarPlay 了。我那 个 旅行车，我那个破破烂烂的旅行车的中控台还是一个640×480分辨率的一个屏。 你说，那你买的时候你咋想的呢？ 没办法，买的时候那个是14款嘛。 哎，你这 是 进口车， 差了那么几年啊，真的。 差了挺多， 大家现在买车真的享福享大了。 嗯，好，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GLA 的45，GLA 45 AMG 的。 我这是给你今天我认为是适合赫的第二台车， 57.9万呢，哥哥。 你别看价格， 哦，你送我是吗？ 我说这个车型就是 AMG 的这个 AMG GLA 45。 我是觉得这 AMG 给我呀，用处不大。 这糟践了是吧？ 真的是白瞎。 首先让老车介绍一下它的这个狂躁的 2.0T 发动机。 对，这跟 A45 那个是一样的，这也是目前地表最强那个 2.0T 啊，381马力，峰值扭矩475，百公里加速时间是4秒4。 你看4秒4，我得看成什么样能看成4秒4来？这为什么适合 我 呢？ 我要真是坐副驾驶体验4秒4的感觉，我觉得我这灵魂出窍了已经。 对呀， 真的就是特斯拉，我坐过一回，我觉得已经不行了。 你为什么觉得这款车适合我呢？ 我觉得它比甲壳虫更个性。而且更张扬你的 性格。其实这张图是选用了一张黑颜色的，这可能看不出来它的一个特点了。如果这个车是银色或者是红色， 有那个叫钛银色， 再配上它那个就是 星辉的那个， 对 对， 一个点一个点的钻石， 星辉的中网， 那个中网， 你就想不灵不灵的感觉， 你就想，哎，这个就开。 我谢谢你们满足我的少女情怀啊，在 这 么一个疯狂的车上， 这绝对不是少女， 对， 这绝对不是少女。 这一开门，这大长腿啊，是吧？这，哎， 然后从这么狂躁的一辆车上出来， 对， 也是画风蛮怪异的。 有一种反差叫做和谐。 哪儿和谐？ 你说说，手都出汗了。 对，这分明是反转嘛。 4.4秒啊！不管怎么样，反正这